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咁样咧，不过咧，嗱，即系讲完呢个这个论证咧，我哋不如睇翻下啲趣致啲嘅，由康托尔岑嗰度开始咧。我哋睇第二幅图画，嗱，睇完康托尔岑，咁我哋发觉咧，原来康托尔岑嘅建构咧系可以唔系用喺一个一度空间嘅一个直线，可以用喺两度空间嘅。咁两度空间咧，当然你可以圆圈，你可以系正方形，可以系三角形。咁但系咧呢个咧，我哋用咗三角形。咁呢个三角形最先建构嘅咧，就唔系康托尔吓，就叫做谢尔宾斯基，都系一个数学家嚟嘅。咁不过讲真，其实嗰个意念最先都系嚟自康托尔啦，系嘛？咁不过即系既然而家啲人都习惯叫谢尔宾斯基三角，咁我哋就用翻呢个名啦吓 ，Sierpinski。咁呢个 Sierpinski 咧，你睇下呢个图好得意嘅，佢就系其实同康托尔有啲类似啦吓，佢系嗱一个大嘅三角形，但系咧我哋喺个三角形咧嘅每条边咧都攞个中点。咁然後咧就將呢三點就連起佢，呢三個中點連起佢，咁你發覺係咪有個倒轉三角形啊？咁呢個倒轉三角形就攞走佢，攞走佢。好啦，攞走之後咧，你就會發覺咧，係咪剩翻咧就係 三個 實嘅三角形啊？一個喺頂，一個喺左下，一個喺右下。咁而家又係重複呢個 operation 啫嘛，係嘛？就係咧又將佢中間嗰個倒轉三角形咧又攞走佢。咁於是咧，而家剩翻九個三角形咯，係嘛？即係啊，上面有三個。左下有三個，右下有三個，咁啊有九個三角形啦。咁而家咧，總之每個三角形入面咧，又將佢中間嗰個倒轉三角形又攞走佢，如此類推。 哇！ 嗱，你睇下呢個圖形啦嚇，你理論上呢個咁嘅 operation 啊，呢個運作咧，又係無窮無盡咁落去嘅。咁無窮無盡落去嘅時期咧，於是又係出現頭先嗰個問題啦，係嘛？其實理論上，當你去到真係無窮無盡嘅時期咧，你其實基本上就係成個。三角形的面積已經被你拿走了，有 這個 更 有趣的蛋糕， 是 啊， 是啊，是啊，但是呢另一方面來說，你又發覺其實它裡面很多邊呢是拿不走的，正如剛才康索爾岑裡面的點是拿不走的，你這個平面嘛，就點就變成線了，裡面的線我們叫邊呢，但很多邊呢你拿極它又拿不走的，是吧？所以理論上呢它整個三角的面積就已經 remove 拿走了，但入面就仲剩翻無限咁多個邊界，咁又係一個即係直覺上好似係自相矛盾嘅概念，咁啊謝爾賓斯基三角形啊，咁但係跟住落嚟咧，仲有咧就係叫謝爾賓斯基地氈咧，咁啊呢個咧講真就將佢變咗做四方啫，四方形咪就咁咯，就係將中間。即係將我哋一個四方形分九份啦，即係等於井田制啊，呢個就係井田制啦，我哋中國啊唔知商代定咩嘅時期啊，咁啊將一塊田分九份，咁咧嘅周圍嗰八家人咧就係耕自己一塊田就自己食嘅，但係中間嗰塊田咧就係一齊要合粉嚟去耕，耕咗咧就要進貢俾皇帝嘅，咁係嘛？好啦，咁所以而家就等住咧中間嗰塊田咧。公田制啊，咁就我就攞走佢， 俾人 系啊，俾咗人啊嘛，谷物俾咗人啊嘛，陰公。咁但系其實咧，於是你就剩翻旁邊有八個正方形啊，但每個正方形咧，又將中間嗰忽又攞走佢。 可能有一家人咧，佢又分俾人哋。 係啊，又會嘅可，係可能分俾人耕啦，係嘛？即係如果呢啲係好大塊地咁樣樣，咁你會發覺咧，一路咁攞咧，呢個叫謝爾賓斯基地氈啊，喺四方形可以當地氈用啦嚇。但其實那個概念跟剛才一模一樣，理論上你臨尾的時期你就好像整個地氈的面積已經被你拿走了，但實際上它亦都有無限那麼多的邊界剩下來是拿不走的，那就很有趣了，但原來呢就這個地氈這個概念可以將它三維化了，三維化呢是啦，咁而實際上咧有好多博物館啊，即係可惜我哋香港博物館就冇啦，即係我哋數學嗰邊咧就好似唔係咁強嘅，我都係下次我開會嘅時期，我都會提議一下係咪整翻呢啲咁樣古怪嘅數學嘅圖形出嚟都有趣嘅。咁啊，而家將個立體法咧就叫做門格海綿啦，我哋睇睇個圖啊，冇錯啦。嗱呢個咧就叫 Manga Sponge 啊 ，Sponge 嘅海綿咁啦，咁你知海綿啦，咁啊好多窿好多窿窿嘅，大大細細好多窿窿咁樣係嘛啊？好啦，咁但係呢個咧其實將嗰、那個謝爾賓斯基地氈一個正方形嘅，將佢變成一個立方體。但立方體咧就係、是、話我哋將佢咧就係、是、每一個面積咧 都好似係一個謝爾賓斯基地氈咁嚟處理。但係咧，你一攞走嘅時期係攞通曬嘅， 哦， 攞通曬嘅嚇，因為佢本身立體啊嘛。但係你睇佢個面個表面咧，就好似嘅謝爾賓斯基地氈，但係你一立體嘅時期咧，就一路全部攞通曬，攞到去對面。咁但係你六面都係咁玩法喎，哇，好玩啊，真係。其實呢一個咧，我好似見過有建築物是玩這件事的，不知道是不是在日本有建築物，但當然你所謂玩這件事你都是玩兩三級已經很盡了，因為你拿兩三次剩下來已經是 很 小很小的了，沒得再玩的了，但在數學上就可以無限的嘛，但在現實世界來說就你兩三次已經很盡了，那你可以也看到了這個門格海綿呢，它這麼下去是吧，理論上來說它一路拿一路拿一路拿的時期呢，它整個立方體的體積啊，理論上應該是攞曬的，你咁樣攞法係咪啊？但係實際上咧，佢我問你一個問題啦，嗱，今次咧頭先就係線就剩翻點啦，面就剩翻線啦，但係而家呢個立體就剩翻咩啊？ 哇！咁啊，咪都剩翻立體咧？ 唔係，減咗一個dimension 啦，系啦，咁佢剩翻落嚟嘅就是面啦，面啦，即系话咧，原来呢个门格海绵咧，你越一路咁样攞一路咁攞嘅时期咧，佢制造出嚟嗰个嘅面积啊，或者佢叫表面面积嘅 surface area 咧，就会越嚟越大， 哇， 系咪啊？咁当你去到无限嘅时期咧，原来呢个门格海绵咧，佢嘅体积咧， 哇， 就是、接近零。但是它入面的 surface area 呢 是无限， 是无限的。 哇，这个 犀不犀利啊？这个才厉害啊，这个门格海绵是不是啊？你是不是你觉得它你这样拿来的时期它制造出来的 surface 是不是那个面积啊，那表面的面积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嘛。 其实有少像之前那个伦敦海岸线呢， 啊，对，是的，其实之前呢我們是介紹過所謂分型幾何嘛，分型幾何就是這麼上下概念，即是倫敦海岸線你根本是永遠找不到一條即叫做真是代表性的，因為你是永遠可以一路越來越小越來越小來去分析的嘛，你那個單位 那個 量度單位可以越來越小越來越小，那你發覺越來越小的時期呢，你那個答案就越來越大，是不是這樣，但是很有趣的，那是不是無限呢，你又不是無限，是不是，真的很有趣啊。好了，那這個門格海綿呢就是一個近乎零體積同埋無限表面面積嘅一個物體， 哇， 難以想像咧。其實咧，你頭先講嘅嘢咧，我哋今日都有一睇嘅，但我哋今日咧就唔係睇英國海岸線，我睇下幅圖啦。呢個咧就叫做科克曲線，或者叫科克雪花，Koch 係又係一個數學家嘅名啦，Koch 啦。嗱，Koch 咧，佢就又係用個三角形出發。但是今次呢它就不是拿走，它就是增加，但它就是从边增加就扯起它，你留意一下，左上角一个简单三角形，然后右上角它就在那三角形的边那里就将中间的三分一就抽起它，抽起它就变成一个三角形仔一个啄出来，那你要看看是不是变成现在右手边右上角那个呢就是有这个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啄， 多咗三 個，就變咗唔係三個人啦，係一個咁樣嘅有六個釘嘅，好似人哋嗰啲日本忍者嗰啲飛鏢啦，係嘛？似忍者飛鏢啦。咁但係咧，而家我哋再將呢個 operation 咧，又再重複咯，就喺左下角啦。左下角就係呢六個釘咧，即係其實六個三角形嚟噶嘛。呢六個三角形嘅即係兩邊咧，亦都喺中間嗰三分一嗰個位置抽起佢，又延伸出一個釘出嚟。吓，咁而家嚟讲咧，哇！呢个六二就一十二就加六系嘛，即系已经咧就十八个张啦。你睇下，即系变咗咧，已经开始似雪花啦。但系如果你再加多一步咧，就系右下角嗰个图形，就直情好似雪花啦。你谂下，一二三三步已经画成咁啦。我叫你画十步咧，你根本画唔到啦，电脑都画唔到啦，即系画到，但系个问题佢 present 出嚟都已经高清都解像不到，因為它已經細得很緊要，很快就細得很緊要，但當然你電腦就可以不斷將它放大 zoom in zoom in， 但你就算是一個60寸的電視，我叫你即重複10次然後 show 出來呢，其實它解像度都解不到，你想想是不是挺厲害的。好了，這個呢其實就是剛才你說的英國海岸線那件事，是不是，因為原來它是無限地曲折的， 无限定曲折咧，咁呢一个所谓科克曲线咧就有趣，即系如果我哋从嗰个线条嘅角度嚟睇咧，就系呢条线咧，原来佢全部原本系直线啦，你根本你嗰个嘅所有运作咧，实际上都冇改变佢系直线呢个性质嘅，佢度度都系直线嚟嘅。但你谂下，当你去到无限嘅时期，其实佢冇一度系平直嘅。 咁其实有 咁佢系直线定系定唔系直线咧？但佢又唔系曲线喎。 咁似唔似咧嗰个刘辉咧？佢即系我哋嗰、那个画圆嗰个咧，佢嗰个讲法就系话要整一个圆咧，系一个即系咁讲，即系好似个本身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即系你去到一个无限。 哦啱，佢个角圆术啊嘛，系角圆术嚟去求个圆周率啊嘛，系当然佢就系呢个有个技巧啦，系啱啱，其实个概念都差唔多。咁但系佢呢个咧，其实系再深奥啲嘅，真系。 系咪一个曲线嚟？ 因为咧，如果我哋用一个微积分嘅角度嚟睇咧。其实即是说它那条线呢本来它理论上是有或者即有某一个的斜率我们叫 gradient 嘛。如果它是直线就是有个斜率啦。如果它是曲线其实每一点都有个斜率的每一点都有个 gradient 的是不是那当然如果它是直线也好曲线也好它理论上都可以有个微分的嘛即是我们去找它的速率的变化就是我们就将它 differentiate 啦所谓就是拿它的微分其实就是在个点那里找它的变化速率这样解嘛我们叫 differentiation 嘛。但是呢 differentiation 里面在这个即是微积分这个数学里面有簡單的概念就是有些地方如果它是完全不連續的話那它就是沒有 differentiability 的就是說可微性是吧就是它是完全 discontinuous 的那但是呢在它這個這科曲線來說它這條線由頭到尾都連續的但是呢 它理論上它每一點呢都是 undifferentiable 的它每一点都是不連續的嘛 无限 是啊你想想是不是你这样你将它这样变成个雪花你即是掹完起三角又再掹三角又再掹三角一路掹是无限的掹 Jabby 你 又是 是不是那即是它有哪一点是平直的呢它有哪一点是 differentiable 的啫，即系喺微积分嗰个概念嚟讲咧，佢冇一点系有微分嘅，系冇一个 derivative 有一个度数出嚟嘅。哇，呢条咩线嚟噶？ 咦， 系咪啊？你直线直线当然你 differentiate 就等于零啦，系嘛？咁你曲线有个 有个 derivative 噶嘛？佢系冇嘅 ，everywhere undifferentiable 嘅。啊！這個所謂數學函數啦，你當係一個數學函數嚟講咧，係冇嘅喎。哇！你話呢個所謂科克曲線係咪幾過癮咧？又係 好得意， 好得意，好得意。好啦，咁如果既然我哋即係認識咗呢個科克曲線咧，咁我哋就可以再進一步睇埋下面呢個圖啦。咁呢個圖咧，當然如果你真係要講咧，要講成集至得啦嚇。即係我哋今日就係講無限入面咧，就係攞佢嚟做一個例子咧，就叫曼德布洛集。咁 Mandelbrot 其實都係幾年前先過身嘅啫嚇，咁佢就嗰陣時係 MIT 嘅一個即係學者一個研究嘅數學家，但係咧佢就無意中咧佢就俾佢揾到一個咁樣嘅數學方程啊，咁呢個數學方程其實都係一個疊代方程嚟嘅，其實頭先我哋講嗰啲嘢全部都叫疊代，咩叫疊代咧？即係疊咧，即係搭起佢咁解，或者啊你話搭代都得嘅，即係嗰個疊字啦，咁樣咧重重疊疊啊嘛，佢疊落可能就叫 iteration， 一咩叫 iterate， 即係將嗰個嘅運算咧係重複又重複又重複，咁佢又有一個咁樣嘅疊代方程咧，就出咗呢個叫做Mandelbrot set。咁 Mandelbrot set 咧講真，即係表達咧係要用電腦嘅。咁究竟呢個圖有乜特別咧？嗱，我哋翻轉頭咧，休息一陣咧，同大家分析一下。 好。 点知有个我 feel 到个 PayPay 人用两只手指搣我， 我都系 feel 到个 PayPay 啊！ 佢就帮我试下喂， 你高啲啊，几多啲啊？ 哇，好慢咯！ 跟埋一个早晨大吃，快活发财。 逢星期一晚11:30至12:30 ，Justin、刘涛、Kathy 唔潮唔出。 一个 free 嘅平台，一早上网。有胆有声话，迷迷香港，无牌无挂。